第二十四集，死里逃生。 马法里奥，马法里奥！ 克拉苏斯用响亮的声音驱散了马法里奥的恐惧。马法里奥的视线依然清晰，看清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条龙，而是那张苍白、坚毅而又熟悉的脸。克拉苏斯看起来很担忧，扶着马法里奥坐起，将水囊递给他，看着马法里奥大口喝饱后，才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 你联系到梦境之主了吗？ 而且我还照你的意思，不止一次地提起了塞纳留斯。 我回想起了阿莱克斯塔萨当年跟我说过的一些事，既然如今身处古代，想必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更加强烈。 看来我是对的，他和我的导师果然是…… 这有什么奇怪？他们的势力范围多有交叉，亲近的灵魂本就会互相吸引，无论背景差异多么悬殊。 哦，对了，伊斯拉答应了，把我带到了他们集会的地方。 五条守护巨龙全都到齐了？ 我只看到了四条，包括伊斯拉、你的阿莱克斯塔萨，还有一条表情愉悦的银蓝色巨龙。 唉，是马里苟斯，真难想象他今后的变化。 最后就是 马法里奥突然说不出话来，那名字在他的舌尖旋绕，就是吐不出来。他越是使劲，嘴里发出的声音就越显得模糊难懂。克拉苏斯用手扶住马法里奥的肩膀，难过的点了点头。 我想我明白你要说什么，那里还有另一条龙。 对，另一条。 马法里奥只能说这么多，可他发现克拉苏斯是真的明白。马法里奥震惊地注视着身旁的同伴，意识到克拉苏斯和他一样，都不能提起与奈萨里奥有关的事。克拉苏斯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内肯定也遭到了那条黑龙的折磨，也就是说，克拉苏斯很可能也知道巨龙之魂的秘密。他们尝试着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用眼神交流着原先用嘴无法说出的话。克拉苏斯生性执拗，肯定早就去到了族人身边查清了真相。这古老的龙类中出现了叛徒，如今只有他们俩知道实情，却又不能说出来，就连彼此都无法提及。马法里奥当然知道，奈萨里奥绝对不会让他活在世上。在他逃出翡翠梦境之前，黑龙对他释放了法术，却绝不会满足于封住他的嘴巴这么简单。克拉苏斯先前能够逃脱实属侥幸，这次马法里奥也亲眼见证了黑龙的疯狂，他们俩谁都不会安全太久。尽管奈萨里奥应该不敢直接动手。 我们必须动身了，你或许知道为什么。 哨兵。 对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们，现在最好尽快骑上角鹰兽离开这里，快走吧。他们真会把我们再大老远的带回去吗？ 当然，塞纳留斯一定会、 突然大地剧烈颤动，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双双跌倒，两只角鹰兽也飞到了半空中，从坐骑原先位置的地面之下钻出一条巨大的虫子，将他那没有视觉的脑袋伸了出来，一端先是出现一条裂缝，进而变成了一张格外宽大的圆形巨口，露出锋利的牙齿。一阵轰响过后，有一只角鹰兽因为躲闪不及，已经被他吞入腹中。啊， 快跑！分头跑，马法里奥，分头跑！ 就在两人分开的一瞬间，那可怕的虫子又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，把地面撞开了一个大洞。那虫子眼见扑了个空，很是恼火。虽然它看起来没有眼睛，却似乎能感应到马法里奥逃跑的方向，扭动着由众多肢节组成的巨大身躯朝他扑来，圆圆的大嘴饥饿的一开一闭。这绝对不会是巧合，而是奈萨里奥派出的帮凶。黑龙已经到了无比偏执的地步，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实现黑暗的企图。虫子猛冲向前，一股腐臭味从口中喷出，熏得马法里奥眼前一黑。明知跑不过对手， 马法里奥还是全速疾奔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眼看他就要落入虫子的巨口，这时突然有东西挡在了他们中间，是那只侥幸生还的角鹰兽尖叫着冲向了敌人，用利爪撕扯着那只虫子的脑袋，用尖喙对准它的后皮猛戳，想要为同伴复仇。虫子凶狠地发出一声咆哮，想要咬死这只不自量力的小飞虫。角鹰兽退到安全距离之外，随后再次扑向敌人的脑袋。 卡利斯，浮屠呀！ 先前被虫子掀起的碎石与泥土飞上高空，噼里啪啦地砸在那怪物身上，虫子左躲右闪，大多数石块都没能对它造成真正的伤害，但克拉苏斯的法术明显重挫了对手的锐气。马法里奥深吸一口气，想方设法帮克拉苏斯的忙，可这片地区少有植物，但他还是发现了中意的目标。表达歉意之后，马法里奥拔下几根棘刺朝那巨大的虫子丢了过去，有狂风助力，棘刺在空中越飞越快，马法里奥全神贯注，要让棘刺不断长大。很快棘刺就变大了三倍、五倍乃至数十倍，在打到敌人身上时已经变得几乎和马法里奥的体积相差无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棘刺异常尖锐，每一根都犹如钢矛插在虫子的身体上，埋进皮肉数尺有余。这一次虫子哀声嚎叫，从伤口中秘密流出绿色的脓血，腐蚀着身边的大地，一根根棘刺在他的身上定得牢牢的，无论他怎样前后甩动也无济于事。 好样的，现在赶紧召唤另一头角鹰兽。 不行，他拒绝了我，该死的虫子吃掉了他的同伴，他怒火冲昏了头，只想着复仇，他不听从我的命令。 那我们就只能继续跑了。 那虫子追上来了，他钻进地里了。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自从来到你们的时空，我就始终不敢冒险，可既然角鹰兽不能用了，这将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 什么办法？ 克拉苏斯没有回答，立即动手施法。马法里奥感到在同伴的身体里涌动着令人不安的力量，他挥起右手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，用暗夜精灵从未听过的语言念出咒语。随着克拉苏斯的手落下，空气仿佛被分成了两半，现实中出现了一道裂口。不，那不是裂口，马法里奥纠正自己，那是一道传送门。 快点穿过这道门，马法里奥，穿过去。 来了， 别管我，快过去。 克拉苏斯， 马法里奥看到巨大的虫子张开了大嘴，眼看就要逼近，克拉苏斯在维持传送门的稳定。马法里奥狂奔过来，用尽全部力气，同时拽起克拉苏斯，带他冲向传送门。传送门开始缩小，马法里奥感觉到虫子就在身后，死亡的恶臭扑鼻而来，逃生这两个字在此时显得那样的遥远。就在虫子扑过来的一刹那，他们终于钻进了门里。